北京时间的8:04，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节目。怎么看呢？首先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活力每一天了。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982活力982这个房间号呢，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不会聊天的人是怎么把天聊死的。我相信您一定有这个亲身的经历啊，欢迎跟我们互动。 刚才我来的时候感觉天确实有点冷，但是还是没下雪。 确实没啥， 传说中说今天要有雨夹雪啊。天气预报说今天的天气为雨夹雪，最高气温是10度，最低气温是1度啊，空气质量为凉。最近啊，天儿确实是气温会大幅的下降啊，降水也会多。昨天反正晚上是下起了雨，挺冷的。听说怀柔还下起了小雪， 4月份 下小雪，真是的。刚才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你天。老天爷你真能耐，4月下雪，你有本事6月下。 还4月下还嫌不够是吗？ 是，今天北京还会下雨啊，天气预报显示提醒大家出行记得带好雨具，及时调整穿衣，谨防感冒。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啊，限行机动车是禁止在五环路内行驶的。 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和孔文一起畅聊青春往事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梅州东坡的总经理啊，也是青年委员啊，大家期待一下9点整的时候孔文会接棒主持啊，来接棒主持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和青年委员一起聊天。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青年头条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春迷茫不怕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将关注哪4条消息。 首先啊，这个北京机动车限行又将继续一年了。怎么说呢？这个昨天北京市政府决定啊，北京机动车限行将继续一年。这个限行的机动车车牌号含临时牌号呢，依然是分为5组，每13周换一次限行日。那么下一次的限行变动日呢是4月9号，从2018年4月9号到2018年的7月8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牌号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那么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管理。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的各级党政机关、中央和北京市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1天，范围为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 而其他北京市的机动车呢，都实施按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这个限行的时间啊，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这个范围呢是五环路以内的道路啊，不含五环路。 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从下周一开始，尾号的这个轮换的日子就会换掉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别到那天的时候你开出来了，结果不是，对，忘了，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不适应嘛。而且咱们今天提醒完，明天周四周五我们就录播节目了，也没法再给您 提醒了，就今天一天了，大家 一 定 要 注意。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清明假期前一天和最后一天，四号线北京南站末班车将延后。 嗯，为了方便大家，明天啊就是清明的这个小长假了。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呢，今天和4月7号地铁四号线从北京南站这个发出的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列车啊，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末班车时间由晚上11点15分调整到了晚上11点45分。 主要是为了方便北京南站出发的游客们啊， 没错， 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个时间。好，接下来还是和铁路出行方面有关的消息。京津城际一等座的票价下月上涨，二等座票价不变。 这个从5月21号起呢，5月27号起啊，北京到天津的这个城际铁路票价将要上涨了。 嗯， 这次上涨的是特等座和一等座。 嗯， 其中啊，这一等座的票价将由65.5块上涨到了88，这个特等座的票价呢由93.5块上涨到了99。不过这二等座的票价是不变的啊，还是54.5块。 这个我觉得确实影响挺大的。 是吗？ 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这个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经常从天津来北京找我，找我呢，我就会听。就经常提前给他订票，订票的时候我经常给他订一等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等座和二等座差不了多少钱，一等座就60多块钱，二等座是50多块钱，差10块钱，对吧？现在一看上涨到88块钱一等座的话，那就得差30多块钱了。我觉得考虑考虑，还是让他坐二等座。 这是真爱吗？你这个？ 希望他不要听到节目啊！他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他说一等座涨价了。 啊、哦。 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年将分配15000套公租房。 哎，今年呢北京市将分配公租房1.5万套以上，这个公租房啊覆盖范围更大了，除了保障房轮候家庭、无房新职工以及新北京人之外呢，还有相关行业的人才以及公交、环卫、物流等为首都服务保障的行业人员们。 据了解啊，这些公租房房源啊主要分布在朝阳、房山、通州等10个区，平均的租金啊每个月每平米才40块钱，你像 太便宜了哈， 100平米的大概就是4000块钱啊，是这意思吧？ 是， 租个小的60平米的，就是2400块钱、 哦、 啊，还可以， 太便宜了 啊、 嗯， 而且主要分布在朝阳、房山和通州嘛，嗯。 这个据说啊，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公租房的分配政策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律按照户籍和工作地来分配。这个呀、啊，是为了引导大家就近居住，缓解首都的交通压力。 嗯、 同时呢，符合条件的非京籍市民家庭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啊，通过公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了。 另外啊，北京现在在实行一些，像公租房选址在产业园区、重点功能区的集体土地的租赁住房项目啊，会让大家就是比如说，我在这工业园区工作，我也可以租到相适应的由政府提供的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房子。 嗯，可以说是是不是获得感越来越强了， 获得感越来越 幸福感也提升了、 嗯、 很棒。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看看你身边的人怎么把天聊死的。 对、 嗯、 怎么聊死的呢？我确实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啊。 嗯， 怎么说呢，上一次啊就是我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人家请客嘛、 嗯、 然后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了、 嗯、 我说谢谢你请我吃饭、 嗯、 然后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怎么说？ 人家说嗨，反正我自己也是吃饭、 哎、 这你都请了客了，你就不能说的好听点吗？ 就是啊。你比如说还有，你看网友这个叫默默的说，一个男生说出来吃饭吗？女孩说太累了，我在倒时差想睡觉。男的说啊，和我吃完饭你爱怎么睡就怎么睡，你 反正你得先跟我吃饭， 太冷了，对不对？ 对， 我觉得吧，最尴尬的还是主持人之间这个搭话的时候特别冷， 没搭上是吗？ 没搭上啊，最后怎么办？很尴尬，那就只能推歌了。静静静的爱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幸福。 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 说，继续说。 怎么把天聊死的？ 就是本来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尴尬，然后你推了歌，我就生气了。 对， 是觉得跟我聊天很尴尬吗？ 刚才在直播间啊，为什么放了那么长时间的歌？最主要的就是我和曼宁在聊天， 我们俩在吵架， 不停的在解释为什么要把推子推上去。 就是， 主要的目的就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关心谁了呢？ 首先啊，要关心一下废弃的电子设备的回收。这个我相信大家身边肯定有一大堆，比如说 MP3、 哎、 是吧，你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随着这个电子产品啊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这个大家的电子废弃设备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去哪儿处置它，可以既环保又保护这个设备中的隐私不被泄露呢？现在北京市是专门试点建设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新型回收利用体系，目前呢已经有13家相关的单位啊定点回收了。 之前小的时候咱们经常会在学校里有一个盒子，对吧，公益的盒子、然后咱们把废旧电池会放到里面啊。 没错。 现在呢政府规定啊，回收单位共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环卫企业啊，那负责到小区里边背着包啊去开展回收工作啊、你家有废电池吗，啊废电池收给我呀， 还有的电子产品啊。 二类呢是销售企业啊，包括像什么啊这些卖电池的啊，卖电器的，像苏宁啊、大中电器啊、国美等等啊，这些店铺上都会挂这种以旧换新的这样的啊一种回收方式、 哎、 啊。你比如说我有废电池，我交给国美或者苏宁、大中的哪一家电器商啊，电器商就给我一个新的电池、啊。 那这第三类呢，就是说这些生产类企业。第四啊是原有的再生资源的回收渠道。第五类呢则是互联网加企业啊，其中互联网加企业的代表呢就是这个易回购公司，他们就表示呢主要回收的是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这些废弃的电子设备、回收啊不限类别和成色、最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用户的这个设备中的隐私不被泄露、这个工作人员会当面对设备啊进行专业的信息清除工作、之后呢还会反复的清除啊，在理论上保证这些信息是不可复制、不被泄露的。 当然了，人家是专业的回收、这和收破烂还不一样、对吧， 确实不一样。 对，您千万别说我这有好多废的东西我无处无法处理了，我给人打电话说你来收破烂吧， 啊不行， 绝对不是啊、人家是收一些废旧的电子设备还有电池。 哎，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市发改委的官网啊，查询具体回收企业名单和他们的联系方式。 好，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继续来关心娱乐啊。接下来是电影《奇葩朵朵》今天上映。 嗯，这一部校园青春片啊，主要的演员呢有张君云、张若昀、马思纯、李现啊，都是一线的小生小和小花啊。这个和别的青春片有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角的角色啊，都是大学那些看起来有些另类啊，和其他朋友啊、同学格格不入的这些奇葩啊，加引号的啊。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校园啊，就是为了体现每种性格都有它的可爱之处啊，这个参差多态啊，才是幸福的本源。 嗯，一部校园青春片啊，今天上映。这部电影里面的有一位女主角，她叫马思纯。 嗯， 哎，她是我的这个 师姐 啊。嗯，挺好的。这个如果今天的这条消息马思纯师姐听到了的话啊， 要做客我们的青年说、 要做客我们的青年说啊，对电影《奇葩朵朵》啊进行一个宣传、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话剧《窗前不止明月光》开始上映。 哎，从今天起到4月8号呢，开心麻花的这个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将在北京九剧场上演了。 嗯， 那么这部话剧是开心麻花团队改编的，原作啊是来自英国喜剧大师啊，他曾经获得了英国戏剧的最高奖项劳伦斯·奥利弗的最佳喜剧奖。虽然是一部国外改编的作品，但是其中啊依然能够看到很浓的这个麻花味儿。这个开心麻花的粉丝可以放心的去看了啊、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话剧。 对，开心麻花改编的嘛，应该都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从今天起到4月8号在北京九剧场上演。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北京植物园能刷交通卡了。 哎，这怎么回事呢？从现在开始啊，北京植物园正式开通了6条一卡通入园通道。那么所有的对游客所有开放的门啊，均可以刷这个入园了。同时呢，热带展览温室、卧佛寺呢也开通了一卡通服务，可以直接刷卡入园，感觉很方便啊。 嗯，就没事拿交通卡啊，直接就到植物园，想看啥花看啥花。 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交通卡入园的收费标准和公园门票是一样的，桃花节期间的门票10块钱，目前啊、只能购买这个全价票使用。那么学生卡的这个游客啊，无法享受半价优惠了，因为你要刷这个一卡通嘛。 嗯， 另外呢，这个老年优待卡、残疾人卡均可以在这个刷卡机来刷卡，可以正常入园使用的。 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卡通入园的收费标准与公园门票一致。 哎， 啊，您别认为说您坐公交车是4毛钱上一次啊。公交卡 去公园也是4毛钱 啊、不是这样的， 不是哦。 清明假期是从明天开始啊，希望大家好好的规划一下这个清明假期啊、但是还是要注意衣服要穿多点，注意交通安全啊、还是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清明假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圆明园踏青节。 哎，这圆明园啊，这个花都开了，映衬着古色古香的这个建筑基址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嗯， 这里呢是鸟语花香的这个欣赏这个黑天鹅啊是非常合适的。 嗯， 其实我前段时间还真的去了。 哦， 我发现这个黑天鹅带着它的宝宝，就是丑小鸭，你知道吗？特别的可爱，毛茸茸的啊。另外呢，为了方便游客游览这个西部景区啊，圆明园内呢将开展免费乘坐西部电瓶车活动。 嗯， 也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了。 哎，这个好啊，这个对吧？因为圆明园还挺大的，尤其 是 往里面走。对，除了赏花，大家还能在圆明园的湖面上看到很多水生动物，比如说武陵春色景区的水面上可以看到圆明园的新网红罗纹鸭。 哦， 就是一种鸭子， 肯定长得很好看，不然怎么能成网红呢？ 对，而且它叫罗纹呐。 嗯， 我感觉就是 花纹很独特。 对，就是这鸭子这表面纹身了，对吧？纹的是螺纹形状的 霸道鸭。除此之外呢，从4月15号到4月21号啊，圆明园还将举办宫廷昆曲嘉年华，以体验课加演出加讲座的方式啊，开展这个昆曲身段体验、昆曲妆容体验、昆曲文化讲座以及宫廷昆曲折子戏的实景演出等等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喜欢的朋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马上连线搜狐娱乐视频专家泽地啊，来关注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娱乐文化大事件。 青年说，继续说。 泽迪你好，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我吗？ 清明假期的前一天向你问好啊。 你好。 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不容易啊，大早晨的啊。这个今天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像清明假期的时候有哪些可以关注的演出啊、电影啊什么的。 对，好的，就是正好那个清明假期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比较这个轻松的话题。所以呢，那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大数据观察，然后就是搜狐大数据发现二次元的内容现在被越来越广泛的提及和使用了。 二次元内容 从为从为一个小的这个亚文化成为这种比较受大众关注的主流。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叫做《头号玩家》。这个呢，先来说一个我的一句话推荐理由吧，然后这个理由就叫做未来加载完毕，准备就绪，请按任意键开始。然后就是像玩游戏的那种感觉。这个头号玩家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eady Player One， 就是玩游戏的人都会很熟悉，就是我们在开始的就是开始游戏的时候直译过来应该就是 ET 准备就绪。然后而呢，这个提示呢经常也就意味着说这个游戏是多人参与的，可能会有这个 2P 加入啊，或者更多的玩家加入。所以呢，头号玩家呢他就描绘了一个在未来世界中可以多人参与的这个 VR 游戏，叫做绿洲。而且呢我感觉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它就像是一个邀请所有观众参与其中的这个大型游戏。导演是传奇导演斯皮尔伯格，我认为呢这个头号玩家已经超越了他之前拍摄的大白鲨呀、侏罗纪公园还有 ET 等一系列的经典。因为呢，其实这个电影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几个普通宅男打败了这个反派大势力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呢，它的就是呈现形式是十分的特别的，对于深度的这种游戏玩家，然后有很多他们只有玩家自己人才能看懂的一些比较像极客文化呀、二次元文化、ACG 文化和那种经典的致敬。然后现在就是广泛播放的这个预告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高达始祖这个 RX79 也出现在了这个整个画面里，而且不光是这个，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内容。而普通的观众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影的特效啊，还有导演充满想象力的拍摄方式，然后去体验我们未来的电影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通过这个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 VR 电影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不再是一个观众，而是一个很有沉浸感的一份子。就它其中有一部分是致敬了闪灵，就我们一下就好像穿越回到了这个电影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那个主角，跟着主角去经历整个一系列的过程。而且呢，这个电影的最后呢出现了一句话叫做谢谢你玩我的游戏，而不是像有的电影就说感谢观影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看完这个电影觉得有一种从虚拟的这个游戏世界回到电影就是真实世界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喜欢游戏或者说希望能体验说未来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VR 电影是什么样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头号玩家。而且呢，推荐通过这个 IMAX 3D 版本去观看。 我非常期待啊，因为它是一个预示未来的。还有其他方面的电影或者演出消息吗？ 这样，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一个就是跟二次元题材相关的嘛，然后下面还想说一个就是适合过节在家里面刷剧的这个网络剧，也是跟二次元的题材有关，是由这个搜狐视频出品的这个都市幻想英雄网剧，叫做弃灵。它现在是第一部第二部都已经完结了。然后我呢就想用这个剧的宣传语叫做君子不弃万物有灵，然后来作为我的这个推荐理由。就虽然它是一个现代的题材，但是实际上呢它里面融汇了很多就是我认为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东西。就是说那个人不应该就是说不思考，就不弃嘛，就不应该就是不思考作为别人的工具，而且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灵的。弃灵呢就说的是这个武器其实它是可以幻化成人的。然后所以呢整个的故事呢就讲述了他一个平凡的主角，就是这个莫名，然后他发现了弃灵，而且弃灵她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然后 并且呢卷入了这个天公会和九卿两个御灵师的这个斗争中。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超的特效，这个特效也是在网剧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超高水准的，有300人的特效团队，然后而且有3000多个这种特效的镜头和场景。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就是说能感受到这种欺凌不分善恶，善恶自在人心的这种内涵所在，就他一直在就是感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使用这个兵器，或者说我们制作这个兵器的意义何在，我们到底是应该保护别人，或者说是用武力的方式保护别人，还是说用一种更深刻的方式保护别人，就是反正是虽然外壳上面可能是就是网络的那种奇幻啊什么都有，但是精神内核上面呢他又讨论的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推荐这部剧的原因。 好的，感谢泽弟给我们精彩的推荐 非常的期待了 也希望你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下周继续连线今天推荐都是二次元的这个消息 嗯 嗯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连到这儿，再见。 嗯，好，再见，大家假期愉快， 拜拜， 拜拜。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近啊，清明确实是清明小长假要直接到了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为了要祭奠先人这个全国第一艘骨灰海撒专用船国宾九号呢开始了自己的首航。北京市骨灰海撒活动呢已经举行了14年，在每年4月到10月期间呢提供骨灰海撒服务，每周2天，每天2次。那么今年首次使用的国宾九号作为骨灰海撒的专用船呢，轮船分为上下2层一层是大厅，2层呢有4个包厢，一次出海可为200多位亲属提供服务。那么行动不便的亲属呢还可以在2层的包厢里全程通过电视直播来观看仪式过程。据了解今年的这个骨灰海撒服务呢已经开始了，全市有3个地方可以办理骨灰海撒的免费手续，他们分别是北京市殡仪服务中心、北京市殡仪服务中心第一服务站以及东郊殡仪馆办理处。目前呢北京市的骨灰海撒的每份补贴为4000元，家属呢6个人免费。 还是挺好的，其实是支持绿色生态的这种殡葬。我有一个同事就咱们电台的一个老员工了老同志了，他就是把自己的家人的这种骨灰海葬的形式是9号出船，其实挺好的，他说也是一种寄托艾滋的方式吧。 没错。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压蝶，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2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每天早晨的8点啊，青年说活力开播，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来关注的是广州大学生筹备数十日为学校的宿管阿姨拍婚纱照， 被赞很暖心这个网友李宇说，最近在广东东软学院呢，有一对特别的夫妻在拍婚纱照，他们是东软学院的这个宿舍管理员夏俊明师傅和保洁员王麦珍阿姨，两个人其实已经结婚33年了，但是这一组是他们第一次照结婚照。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结婚照呢是东软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为他们准备的，就是为了帮学校的中老年教职工留住旧时光，重新找回这个年轻时候的浪漫。 你说同学们容易吗为了巴结宿管阿姨 是为了以后那个晚回去可以把门打开是吗？ 对 我给你讲一个啊，今天跑题了，我给你讲一个我八级宿管阿姨的精彩故事啊。我那时候对晚上经常这个出去接活啊，不是，当然这个不有歧义啊。我出去是就是主持夜场的一些那个 活动 啊，然后回来挺晚的，宿管阿姨挺不高兴的。然后呢，我门口有卖夜宵的，宿舍门口卖夜宵的都卖那煎饼果子。我每次晚回去都会给宿管阿姨带一个煎饼果子。 那你还挺贴心的呀。 特别贴心，到最后的时候，宿管阿姨，就我临毕业的时候，宿管阿姨还专门就是把原来没收了我的，像什么这个吹风机啊、 洗衣机呀、 电饭煲啊，全还给我了。 是不是把没收别人的也还给你了？ 这没有。好吧，但是今天广东东软学院的学生们确实做的这件事儿比送煎饼果子要感人。 嗯， 因为他们是拍了一个婚纱照啊给宿管阿姨们。夏叔叔和王阿姨还表示说，确实没想到啊，这组婚纱照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以后，两人居然成了校园内的红人。 嗯， 夏叔叔说了，这组婚纱照自己和妻子都很满意，两人还约定以后再拍一次作为两个人的婚姻纪念。 真不错啊，这个同学们的爱心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很多网友认为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要手动点赞。还有人说呢，这个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举动，却是校园里面最不平凡的风景，暖心感动。 宿管阿姨就是我们大学， 他们很辛苦 啊，对啊，大学期间的妈，是不是、 哎、 啊？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的宿管阿姨就还有一次我也是回去晚了，然后宿管阿姨像撒娇一样说：“你还回来干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不知道外面很危险吗？”其实当时啊，虽然他在批评你，但是你还是很暖心，感觉很温暖， 就跟咱妈一样。 对。 咱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不会聊天的人是怎么把天聊死的？ 哎。和男啊网友何也说，和男票聊天，问他喜欢我什么，男票说喜欢我好看啊，然后我说万一我哪天毁容了怎么办，男票说那就分手吧。 真的是太尴尬了， 马上给他分、哎、 还有啊，这个有一个网友说，这朋友来我家玩，看我小时候照片，翻到我妈的，说哎呀你妈妈长得真好看，我心里啊特别美，结果他下一句说，哎，这是你亲妈吗？什么意思？是我太丑了是吗？ 我给你说一个我遇到的一个把天聊死的话题。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啊，去医院那个检查一下身体啊，你看我老有歧义啊，我这身体没毛病啊，就老检查身体啊，有点得小毛病啊。然后我就上电梯的时候看到一个孕妇啊，然后呢我就把她让过来，我说你先进电梯。然后我感觉很尴尬，我们在电梯里，你看我又好说又好聊天啊，对吧，又是自来熟，我就直接问人家，我说多大了，人家直接把那个外套脱来给我看，说我没怀孕。就特别尴尬啊。 哇、哦、这确实，这其实在这个公交或者地铁上让座也会犹豫一下。 对，然后 到底是准妈妈呢还是。 是啊。 对呀、 啊。而且她特别壮你知道吗， 哎。 我就担心在电梯里她对我图谋不轨你知道吗，把我再打一顿。 把你打一顿。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网友说啊、说这个我这里有小蛋糕，你要不要吃啊？你不吃的话我就扔了。感情我是人形垃圾桶啊，你我不吃你就扔啊。 是啊，你这我跟你说，下次遇到这种把天聊死的啊，不用动口直接动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我们来说说在日本留学的李同学啊，给我们爆料说啊，日本 NHK 电视台将从四月份开始在节目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主播。 这是要代替我们了吗？ 是。 哎，据说这个 AI 主播啊，将在工作日的晚上11:10登场，在这个 News Check 11这个节目中啊，播报5分钟的新闻。据了解啊，这个人工智能新闻主播叫做 Yumiko， 哎，这一看就是一个日本的名字啊。技术人员啊，先请这个 NHK 旗下的主播啊，阅读大量的新闻稿件，并且录音，将这些语音数据啊，分解为10万个音素，输入到这个 Yumiko 的系统当中，那么它就可以模拟真人的主播声音来这个播报了。此外啊，这个 Yumiko 呢，还会事先记住日本全国的地名、专有名词、口音等等，它全记得住。 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 NHK 还将开设智能手机专用网站啊，这个在手机屏幕上啊，观众朋友可以和机器人进行合影啊。我觉得我们基本要下岗了。 啊，真的吗？我们就被代替了吗？ 早晨的时候咱俩就处俩机器人，然后各自在各自家里边床上操纵机器人进行节目播报。 那其实是不是如果他能够记得大量的这个语音和单词，连都不用我们操纵了？ 都不用我们操纵了。 那我们干嘛去呀？ 我们就在家休息呗，然后 听起来好像也不错。 对，钱我们也不挣了，是吧？ 哎，这个别呀。 以后我就设计一个，我叫月月啊，曼宁叫宁宁，是吧？俩机器人。 那你说这个机器人会不会把天聊死呢？我觉得会， 有可能啊。但是如果把天聊死了，就推电乐， 推电乐。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时尚观察员的第二个环节，我们马上连线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驻非洲记者刘英才， 我们的老朋友了 啊，来看看啊，他今天能给我们带点什么非洲的故事啊？我们看到在花椒上已经有 5.1 万人来到了我们活力982的房间，看到刘云家二娃子给我们回了一个3666啊，感谢刘云家的二娃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英才，英才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大家好，能听见。 嗯， 大家好。 哎，我看到你背景上好像有一幅画，哎，这是什么画？ 对，这是一幅圣经故事的一幅画，非常著名的一幅画。 嗯， 我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这幅画。 嗯， 为什么介绍这幅画呢？刚才我听你们正在介绍旅游啊。 嗯， 咱们中国是一个文化文明古国，在非洲呢有一个非洲具有历史遗产最多的国家， 嗯， 它呢就叫埃塞俄比亚。 嗯， 一提起非洲啊，大家都会想到大象、狮子、猩猩， 嗯， 都能想到坦桑尼亚、 嗯、 肯尼亚的非洲大草原。 嗯， 实际上呢，在非洲还有一个也是同样具有非常值得去游览的一个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嗯， 它呢历史文化遗产，我印象里边是八个，是非洲最多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而且世界上最早的人类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发现的这种遗骨啊，现在就在埃塞俄比亚，在国家博物馆里头。 嗯， 然后我现在面前这幅画讲的就是圣经故事里边真实发生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它有个别称啊。这个别称叫世界上最伟大的偷情 啊， 对。然后呢，大家看这幅画啊， 嗯， 这画的左边有个人正在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象牙， 嗯， 啊，这是谁呢？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女王所献的一幅象牙。 嗯， 在他的旁边有一个人，有两个主人公，右边这个主人公就是以色列的所罗门王 啊， 以色列的所罗门王， 嗯。 他的左边这个正在用他的，就是一个，你看啊，这两个人手正在握在一起啊，一个黑色的手，一个白色的手。左边这位是位女士，她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 嗯， 这个故事呢，大约发生在公元前的十世纪左右。 就是女王和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他们俩偷情吗？ 哎，对。然后呢，发生在公元前十世纪。当时啊，以色列国王啊，就处于所罗门王的统治时期， 嗯， 是世界上非常鼎盛的一个国家， 嗯，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哎，当时， 哎，它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 嗯， 当时呢，这位埃塞的这个女王啊，叫施巴女王， 啊， 她就带着很多的这个宝物啊，来拜访所罗门王。 嗯， 然后呢，她听说所罗门王啊，他智慧无与伦比，所以他提出了很多古怪的问题。 嗯， 想请所罗门王回答。 嗯，那他胆儿更大。 可是呢，所罗门王啊，没有被难住，他自己这个一一的都进行了回答。这一下，这个女王啊就被这个才华横溢的所罗门王深深的折服了。 嗯， 女王向所罗门王献上了无数的黄金、宝石以及各种的宝物。 嗯， 所罗门王呢也用非常各种美妙的这种美酒啊、美食啊来款待了这位女王。 嗯， 尽量满足她一切这种需求。 嗯， 但是呢，所罗门王，哎，一看这个施巴女王啊，长得非常俊俏，而且呢，他回想了一下自己这个宫殿中这个各式的这个皇妃，好像没有这种肤色的，他们都是白人嘛。 嗯， 他的心里哎有点动心了。 嗯， 但是呢，这个女王很矜持啊，她不能答应这个所罗门的一些要求啊。 嗯、 当时呢。据说啊，这个施巴女王是已经结婚了。 嗯。 然后呢，就没有从来就没有答应这所罗门王。 嗯。 一直到离开耶路撒冷的头一天晚上。 嗯。 所罗门王摆下盛大的晚宴送行。 嗯。 所罗门王再次向女王的爱意。 嗯。 施巴女王依然冷漠地拒绝了他。然后呢，所罗门王只好说：“爸爸。” 好了，时间的关系，英才，我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好吗？啊，剩下的环节呢，他们俩怎么相爱的，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好吧？ 下次见分享。 好，感谢中国驻中国铁路建筑报社驻非洲的记者在非洲带来的新鲜的消息，我们下次再聊。好，英才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靠谱青年。那么在靠谱青年这个环节呢，一共有一条信息。 嗯， 怎么说呢，其实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都是这个周杰伦的这个铁杆粉丝。 哎， 最近啊，其实许多网友都在讨论网易云音乐下架周杰伦歌曲的事情。 哎，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 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回到3月31号了。 嗯， 网易云音乐用户啊，先后收到了这个小秘书发来的私信。这个信中就提到，由于版权方的突发要求，我们不得不很快的下架涉及周杰伦的艺人等艺人的这个杰威尔版权公司的歌曲。 哎、这事儿曼宁应该非常的郁闷，对吧？ 哎呦，我真的是网易云的这个忠实的用户， 是啊、 结果把我最爱的人的歌曲下架了。 对，你让周杰伦怎么想？ 他就半天聊死了呀， 是是，对， 是吧？ 从此以后，网易云音乐再也不可能听到周杰伦的歌曲了。 对。 啊，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网易云音乐又困在了版权上啊， 版权问题 啊。留言说到了，求你争点气，我们不想放弃你，网易云音乐， 对 吧？ 嗯、但很多人说啊，这个链接中啊，因为之前网易云音乐说，你可以先把这个链接里面的歌曲全部都买下来，这样如果版权下线的话，您还是可以听的。 嗯， 这个版权里面啊，有200首他的热门歌曲， 嗯、 整张专辑呢是400块钱。 哎， 但是啊，在4月1号这一天啊，就全部都下架了。如果你没有买呢，周杰伦的歌在网易云就不能听了。 当然了，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虽然说这个在网易云音乐听不到，但是呢，毕竟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和酷我音乐以及虾米音乐上，周杰伦的歌还是能听的啊。 哎，之后呢，这个网易云的这个官方就做出回应了。 嗯， 他说由于工作失误啊，导致周杰伦的歌曲在版权授权期到后的7个小时内还在进行数字售卖，并做出了解释啊，而且正式道歉了，承诺把这个版权过期后收到的用户款项啊，全部退回给用户啊，同时会积极的争取恢复这个歌曲的上架。 嗯，因为版权问题影响太大，现在网易云音乐决定开通音乐版权监督通道了啊、 嗯、 这个让全民来共治维护正版音乐啊，确实现在应该去跟他们说说了啊。 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很对的， 还是很对的， 这个版权还是要维护的、 嗯、任何用户只要发现网易云音乐上有涉及盗版侵权的内容，都可以发送到网易云音乐版权共治投诉邮箱啊，网易云 云音乐保证在24小时内对收到的投诉信息给予解决回应。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不会聊天的人是怎么把天聊死的啊、嗯？我们看到这个有网友说啊，我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嗯、大家呢都在给寿星送礼物的时候啊，要说几句祝福的话。哎，这个比如说这个生日快乐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啊之类的，是吧？ 过年好。 这个，然后啊，这轮到他了，他比较靠后，然后他紧张，嗯、然后一紧张，之前准备的话就全都忘了，然后他说：“嗯、祝您晚年幸福。 ”哎呀，这 好尴尬，聊死了吧？ 聊死了、嗯，这我跟你说，这就不要动口了，直接动手吧。好了，今天我们的全部内容就聊到这儿吧、嗯、啊！我们看到在花椒活力982的房间上，已经有5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感谢大家的 收听，感谢大家啊！9点钟的时候，孔文将会接棒啊！我们今天会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梅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餐饮部的总经理啊、嗯！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持续的锁定我们 FM98.AM927 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啊！哎、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没错。 嗯、天冷了，大家注意穿衣保暖。 哎，听我们的青年说、啊、也会心里暖暖的。 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哎、 啊，千万不要把天聊死。好了，一首歌给大家，九点以后我们继续回来。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房门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梅州东坡餐饮梅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餐饮公司总经理郭晓东。郭总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郭总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亲友网友大家好，梅州东坡郭晓东，北京市青年委员，大家好。 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郭总是不是也可以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说一句，梅州东坡欢迎大家。 亲友网友好，梅州东坡欢迎大家来梅州东坡吃地道川菜。 其实就我了解到，今年是梅州东坡集团成立的第22个年头啊。其实从最早的一家餐馆，包括到现在我们覆盖了全国很多个城市，包括其实已经进驻了海外的市场。 对对对 啊。然后郭总也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回顾一下，这22年梅州东坡究竟走过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梅州东坡呢是成立在1996年6月6号，在中日友好医院边上的一个小店。当时呢这个店200-300平米，实际上22年来，我觉得是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和北京首都这个经济的成长，伴随着成长而成长的。我们常说我们是这个企业其实上第二故乡嘛，包括我们的创始人就说企业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根在北京，也是北京的首批的这个总部企业。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经历了多次的这种迭代，那么一直的就是说我们想办法如何更好的为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提供一些好的然后美味，能够给北京或者首都的这种老百姓，或者说这个需求跟上他们的这种需求，或者能够提供一些好的这个美食，对。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伴随着成长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荣誉，也成长。那么实际上包括说我们给奥运的这个供餐，奥运的供餐，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首批的这个商务部和北京市的早餐示范企业，它实际上我们就是如何这个心系民生。像最早这个做早餐的时候呢，实际上前面1-2年是不赚钱的，但现在效果会越来越好，就是每个店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这个收益，老百姓都知道了，梅州东坡只要在一楼有门脸的这个店，他去了都会然后有早餐，而且非常的这个丰富，对， 这是大概的郭总对梅州东坡22年发展历程的大概的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个相对浓缩嘛。其实这里面有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故事。 对，我相信有很多个节点，比如说在我们无论是扩大经营也好，还是我们打造品牌也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对。 我们不着急，我们节目刚刚开始，我们一点一点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好。 其实这20多年，我觉得无论是餐饮行业还是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变的这20年。 对对对对， 非常巨变的20年。其实如果说提到餐饮行业的话，我觉得在我的记忆当中，有一些曾经的 所谓的明星的餐饮企业，目前其实好像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对， 而且最近呢又诞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餐饮的品牌，也都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对, 对， 那么在这么多年的一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梅州东坡它秉承的一个发展理念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发展理念就是站在顾客的角度，同理心去想问题。我们把这个提炼一下，叫顾客思维。顾客思维。我们在做任何的这种决定的时候啊，说你假设你是顾客，你的这个决定满不满意？实际上，我们而且分内外部顾客，即说我们在做决定或企业的理念，说你内部和外部顾客是否满意，而且要因外部顾客还要兼顾的社会的这种价值。那么说现在的这么多的这个企业有可能起来了，有可能也会说。伴随着有的经营不善，有可能有的然后也关闭了，但实际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向或者良性的一个竞争。为什么非常好呢？因为整个的行业它是不断的迭代。 对， 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它就像老鹰的这种重生一样，企业也不断的迭代。真正的你好多都百年字号，说梅州22年来，我们企业要经过好多次迭代啊，经过好多迭代，你如果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话，有可能就会被淘汰。那么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我们好多网红的企业，它有可能它一刚开始巨大的更多的这种流量， 没错， 但它如果做好顾客的粘性的话啊，它也是有未来的。 对， 但是如果只有流量没有粘性，没有顾客思维的这种对美食或产品这种根儿的东西的话，有可能它会变成这个昙花一现。 没错。 那么梅州东坡呢，就站在顾客的思维，就想着如何说你不断的迭代，吻合当下，它能带来流量。但是呢，顾客进了梅州东坡，他在体验完了之后呢，还能够二次、三次，还能够常来。他能够形成很好的口碑，那么专业的这个词语有可能叫就复购嘛。就他愿意然后说。为第二次然后买单，他觉得物有所值，说我付出这么多，那我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对称的，或者说是物超所值的，那伴随着梅州东坡的这种成长和规模的做大的话，它还会有好多的这种优势，即说人才训练的这种优势，还有一个这个集中采购的优势，这样的话反倒会给顾客形成相对好的溢价，相对好的溢价。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新的这种企业，创新的企业，它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网红或新的这种身份做好粘性和产品体验的话，也是有未来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行业就是个赛道，就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餐饮行业给做大了。 对，其实刚刚郭总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根儿啊。其实我觉得我们餐饮行业的根儿，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好吃，或者说物美价廉。 对。 那么我觉得这么多年，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好吃一定是大家一个不变的追求。 对对对。 啊，那么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资深的这个餐饮行业的这个从业者，我觉得您可能更敏感的能够发现到，无论是这个用户从口味上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他们对这个餐饮行业更丰富的一些需求都在发生着变化。 对对对对， 啊， 就是确实是。对 对，这个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它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就是最早的时候啊，是人的果腹功能，最早我要吃饱。 对，吃饱 啊，有可能然后量大。实际上这个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啊，人的这种生活水平和生活理念和外出就餐的这种场景啊， 对对对，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 那么 我打断你一下， 没事， 就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逐渐的发展变化当中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可能是年夜饭。年夜饭大家一定在家里做。 对, 对, 对, 对 啊，在家里做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共度我们的新春佳节。 对, 对, 对, 对， 那么现在其实更多的时候，其实每年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春节的这个这个订餐上啊， 对对对， 其实如果说大家要不早订的话，可能就订不到了。 对对对 啊，对，然后每年我们都在选择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这个年夜饭啊，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顿饭， 对对对， 我们也会选择在外面吃，这都是可能一个发生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变化。 对对 对, 对，它实际上，因为它现在为什么就是说，以前呢人吃饭的频次很低的，所谓低频。现在呢外出就餐是变成一个高频， 啊，就是他以前是打牙祭请客，有宴请的这种场景， 嗯， 有生日这种场景的时候，他聚在一起。 嗯， 现在就说我每天中午，有可能每天晚上都要谈论这个问题，都有这种场景。 对， 他的场景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说呢，而且呢，他对健康的理念，有可能以前呢，就是说想办法要吃饱， 嗯， 而且要大鱼大肉。 对， 现在呢，要吃好，要注重这个健康和这个养生，所以他需求场景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根据这种需求的场景变化， 嗯， 做这个迭代， 嗯， 发生了变化。举一个说，我们的这个美洲东坡的传家菜肘子， 嗯， 那么肘子呢，我们以前就是整个的大肘子， 哦，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要拆成坛坛肘子，每人每份的，要么他两个人啊，根本就吃不了一个肘子， 嗯， 啊，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好多的菜上有大份的，还要做这个小型化的， 嗯， 每人份的， 嗯， 这样的吻合当下的一些需求，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做了更多的这个原产地全国的啊，更多的肯定是地道川菜嘛，更多倾向于四川的一些原产地的营养的健康的， 嗯， 有机的一些这种蔬菜， 嗯， 和有差异化的这个东西，哎，行业里面它不是竞争，怎么说竞合的一些产品，然后来做， 嗯， 啊，举例说四川的这个豌豆尖。 啊，豌豆尖儿，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有清炒豌豆尖这道菜， 对对对 啊， 就我们都是应时应景应季的，就是说，在行业饮食行讲，就是说不时之蔬嘛，尽可能是应季的，它就是最健康的，最吻合这个季节吃的这个东西，而且它的性价比对顾客来说是合适的。我们基本上不是特别的建议，顾客吃反季节的这个东西， 因 为老祖宗几千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还是有传承、有经验、有很多独到之处的。 嗯嗯嗯，对，没错。我们梅州东坡主打的这个菜系是川菜啊， 对对对， 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 对对对、 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当中，然后我们也在全国的其他的很多的城市也都开了我们的这个分店。 对对对对、 啊、 对。 那么在这个就是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比如说这个啊某一地的朋友们啊用户，他们可能觉得我偏辣，或者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油一点，那会不会就是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些具体的需求，我们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实际上会有， 嗯 啊会有，因为你举例说这个，他北京和西安的顾客群体有可能对这个口味啊，它相对的这种接近， 哦、 啊相对的接近，有可能到了湖北的话，他更要这个喜欢吃一些鱼类的东西， 嗯、 那么我在这个产品上就适当的做一些延伸或做一些这个加长。那我们到了上海呢，就因为上海中心然后有店，他那边的人就是对饮食呢相对会偏浅一点， 嗯， 但是说整体上我们跟啊、哦、没有啥太多的变化的、 嗯， 就是说不寻求太大的这种差异，但是呢我们的产品结构上会略微的。同一道菜的口味是一样的，但在产品结构上会略微的调整一下。 嗯， 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店，他不吃这个内脏。 嗯， 那么好，内脏类的产品我有可能就没有。 哦， 啊，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因为川菜这个品类的这个菜啊非常多。 没错。 啊，那么梅州东坡也沉淀了22年，那从大数据我们提炼了很多的菜，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寻求更吻合当地人喜欢的，摒弃掉当地人不喜欢的菜品，但整体同一道菜的口味是几近无差异的。 嗯 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标准化下的差异化，或者说我们叫差异化下的标准化。 嗯 啊，有这么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战略。 嗯 啊，大家根据这几个字的方向去做菜品的研发和菜单的这个整理。 嗯也就是在目前比如说这个大数据的这种分析之下，标准化下的差异化， 对对对， 我们会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啊，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还是遵从我们最正宗最传统的川菜的口味 啊，对 对, 对, 对 这个不变， 对对 对, 对 嗯 对对对，也就是说差异化下的标准化， 对 啊， 对对对，嗯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刚刚郭总说，就是很多城市我们都有店，包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洛杉矶， 对， 也有我们的梅州东坡的店， 对对对对对。 首先来讲的话，这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餐饮企业的管理者来讲，我们企业扩大规模， 对， 我们把分店开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对对， 在管理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对， 梅州东坡是怎么应对的，或者说您是怎么应对的？ 实际上怎么说呢，觉得毛主席说了嘛，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是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嗯， 其实我们企业然后一直有走出这种想法，那么近几年国家也鼓励啊，这个中餐也走出去，走去这么战略，如何这个传播这个中国的这个美食文化。 嗯， 那么实际上文化这个东西呢，又大然后又小。 嗯， 我觉得餐饮呢是一个，我觉得个人认为是个顶天立地的这么一个行业。 嗯， 它让顾客呢能够感受到，能够触摸到你文化的这个脉络。 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传播着，我们自己肯定有一条主线，我们需要传播什么啊，我们想给美国的这个传递什么东西呢？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品牌的理念，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这种装修， 嗯， 他们据说这个我们装修的外面都是用这个青瓷的中国的这个瓶子做的这个外立面， 嗯， 还有里面都用吊的这种毛笔， 嗯， 啊，毛笔就是说他一看的这个东西啊，它非常的时尚，而且又有中国的这个元素，那么整体上也改变了，据我们是洛杉矶现在开了五家，啊， 哦， 它整体上就是提升了中餐在最起码在洛杉矶人心中的认知，啊，认知，哇，中餐原来是可以这么的好，而且当地的这个华人他也很骄傲，对，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品牌企业走出来， 对， 这代表， 对对对， 我们真正的中餐的这个标准， 对，而且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我真的是，哎呦，我终于能吃到正儿八经的这个家乡的味道了， 对啊，对啊，而且实际上因为。品牌不错，因为他们其实我们首家店进的是比弗利山庄的 Westfield 的商业， 嗯， 他们在全国从上海到北京到成都到广州经过了很缜密的选择， 嗯， 选的梅州东坡酒楼，而且他们也很有诚意，实际上就跟中国的商业请大牌然后来一样，也给了我们这个装补给了很多的优惠的这个条件， 嗯，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说到文化自信嘛，就我们走过去，我们实际上是他们也给我们贴了装补的， 嗯， 而且因为我们第一家店做得很好， 嗯， 所以他陆续也给我们店， 嗯， 这样包括环球影城啊，还当地的其他的商业也请我们去， 嗯， 现在应该说在当地吧，也是这个中式这个正餐的一面旗帜， 嗯， 啊，一面旗帜， 嗯， 对， 嗯， 啊， 那就是其实目前我们的经营管理模式还都是属于直营。 在美国都属于直营， 在美国都属于 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委派一些这个高管去啊，高管去，这样的话，它文化的这种精髓是不变的。 对 啊，其他的有些基础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嗯， 我们是当地的属地，然后这个招的， 嗯， 啊，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向。 嗯 啊， 嗯，那 终于说，嗯，我们可以管他们 啊，那就是其实在比如说这个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跟咱们合作的这种加盟店的这种合作形式，也是有的是吗？ 没有 啊，都全都是直营。 现在梅州东坡在全中国， 嗯， 包括这个全球都是直营的， 全都是直营， 全都是直营的门店， 嗯， 对， 嗯， 未来呢我们再走再看，就是说我们在想的就是说在这种差异化的标准化或者做规范的操作这种手册在越来越好， 嗯， 在相关的这个国家的好多这个体系建立的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 嗯， 有可能说未来推不推我们再说啊，但现在呢我们觉得直营的话更能保证对顾客的体验和品质， 嗯，对， 啊，觉得当下是最好的方式。 嗯， 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直营的， 嗯，对，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保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知道在梅州餐饮这个集团之下呢，然后近两年又开了很多这个旗下的其他的品牌，就像 对 王家渡火锅是， 对对对对，是是是， 梅州小吃也是， 啊，对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拓展我不同的这个品牌的门类，然后这个战略是怎么定出来的？ 这个实际上最早的是我们创始人这个王刚， 嗯， 他就在想着川菜呢可以分成三个大的品类。 哦， 第一个是就是我们正餐的川菜， 嗯， 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火锅， 火锅。 第三个板块呢，实际上就是四川这个地道的这个小吃。 对， 啊、 对，没错。 嗯，所以说呢，这三块都很好。那么梅州东坡是做川菜呢，就想着如何把这三块的事做好了，其他的就不做了。觉得一个企业一辈子把能相对关联性的产业或相对关联性的这个餐饮给做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火锅呢，为什么就是叫成王家渡呢？就没叫梅州东坡呢？第一个呢，就是强调这种差异化，避免认知混乱。顾客说吃什么去？吃梅州东坡。说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吃火锅还是吃中餐啊？ 对， 就很麻烦。 对对对 啊，所以说吃梅州东坡那就是正餐，吃王家渡火锅那就是火锅。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四川最早的吃火锅的时候啊，都是渔民在渔船上捞上的鱼， 哦， 这么一煮的，它是源自于这里啊。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王总他的这个家乡门前有个渡口啊，闽江的支流有渡口叫王家渡， 哦 啊，所以直接就那又姓王。哎，王家渡就这个名字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吃饭的这个涮火锅的时候啊，刚好一涮，门前放了个一个接手碟儿，刚好过渡一下，哎，这个也是一个渡口，这个而且包含了很多这个意思， 把很多的家乡的情怀， 家乡的情怀，而且是四川的特色，所以叫王家渡。那么梅州小吃呢，实际上为什么这么定义？梅州小吃是99年在金松开的第一家店。实际上他就是想的是，当时呢，在99年吃中式正餐呢，还不是一个高频的事儿。 对 啊，我们如何想办法让老百姓变成一个高频的，他能常吃啊，更能吻合老百姓的需求，这就刚开始的顾客思维。所以我们就尝试开了一个梅州小吃，那是第一家。第二家在2000年在亚运村开的第二家。那么一开的时候呢，就特别好，啊，老百姓觉得你这个特别好，我可以来吃，我一两个人可以吃，最关键性价比极高。 对，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中式正餐和火锅小吃这三个业态，然后就全部做了。从现在来说吧，应该三个都发展的然后不错。而且生意啊、口碑啊都很好。 其实看似是丰富了我们的品类，但是其实也是在川菜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往深里去做。 对对对 啊，往更细更深的这个 对对 专注的方面去做。 因为实际上它会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顾客的需求它是不太一样的。 对， 它实际上我们在川菜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毛血旺。 对 啊，它实际上说这个严格意义说也是煮过之后的火锅。 对 啊，但是为什么细分呢？就是说他每个顾客的诉求不一样。他有可能就想吃小吃，我就想很简单的，我就想吃小笼包。啊，我再吃点这个馄饨，或来碗酸辣粉就完了。但我如果在你的中式正餐呢，我就点这几道菜的话，顾客的心智里会觉得不好意思。 啊， 他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如果说在梅州小吃的点呢，他就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有就餐或者说宴请的一种场景，或者说你比如说我就想请女朋友，那我得去酒楼吃饭，对吧？哎，他得有品味，有环境，会有一些感觉， 对， 这样觉得我很有诚意。会感觉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会设定不同的场景，满足不同的这个人群。最关键的，我们有时会发现一种什么场景呢啊，就是说一家人，有可能的这个他要请客，家庭宴请过生日的时候啊，就在酒楼吃。还有一个，他有可能就是中午工作餐有可能就在小吃解决了。 对 啊，他有可能有三五个好友，就是有可能在吃顿这个王家渡火锅。就他一家人有可能在几千里面啊，在不同的门店、不同的场景下会碰到他。这种的感觉，就说因为这样会形成一个强粘性，他也就喜欢这一口。 对 对 啊，那其实现在我们现在 正处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啊，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是密不可分了。 对对 啊，其实当我们拥抱互联网时候的时候，当时我相信很多行业也都面临了一些挑战，我觉得餐饮行业也是啊，就是所以说我们面临的这个叫做就是互联网加啊，互联网加餐饮这样一个 对 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 对， 那么当我们迎接这个命题的时候，当时梅州东坡是怎么来应对的？ 实际上这个我们有时老说嘛，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嗯， 但后面当然说方向就是努力，如果说有方向不努力啊， 嗯， 那也不行，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说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互联网这个事情是必选题，而且不是说选项题，你做不做是必须做。 嗯， 那么我们认为互联网是餐饮行业或者实体行业的一个翅膀，它是一个工具。那是一个工具，那么如何的完美的结合呢？就是说实际上只是人的认知的一个改变，就互联网你说它是实的或者是虚的，如果你认知了有的时候它就是实的。 嗯，对 啊，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们如何把这个互联网插上这个翅膀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我们每个都是分析顾客的这种场景和消费的这种路径。 嗯， 举例子说，那么以前呢它只顾客，举例说消费梅州东坡的时候，他只有户外的招牌路过会唤醒顾客消费， 对， 或者说以其他一些这种硬广唤醒这个顾客的消费。 嗯， 那么现在呢有可能我们到一个地方你要吃饭你会干嘛？ 可能先打开手机大家先搜一下 啊。对，打开大众点评，啊，是吧？ 对， 我看一看，哎，周围有哪些或者排名不错的选择不错的会搜一下。 嗯， 所以他这种口碑呢会变成以前打电话问，哎，孔文啊， 嗯， 我到北京了，有什么好吃的？你 梅州东坡呀， 推荐一下啊。对，哎，他现在呢，有可能的说，也打电话 啊， 但是有时即时性的就到附近了，他也不可能跑太远， 对， 所以打开去选择一下， 嗯， 另外有可能说，然后这个外送呢，以前呢就是打电话， 对，没错，打电话 打到门店， 嗯， 我是谁谁谁，我哪个企业，因为老顾客嘛， 嗯， 我给你订什么东西，你大概几点给我送到。 嗯嗯， 它都是这么一个场景。 对， 现在呢它不一样了，上大众，对吧？如果上然后美团， 嗯， 说饿了么点这个然后外卖，所以整个的消费场景啊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就在研究这个顾客消费的路径。 嗯， 那么就去如何的拥抱它。 嗯 啊，拥抱它，了解他们的这种游戏规则。 嗯， 那么实际上这些企业它也需要知名的企业，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很好的合作之后呢， 嗯， 有可能他们的好多东西啊我们可以共同去商议， 嗯， 共同去做一些这种对产品的开发呀， 嗯， 啊研发的这个工作呀， 嗯嗯， 啊如何哪种路径啊更有利于顾客的这种消费然后去做。 嗯，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其实刚才说了一个互联网，实际上还有一个大数据。 对， 那么他的东就是说我们后台会有大数据，我们会研究顾客的这种消费路径，研究顾客的这种喜好。 嗯， 到底呢在天冷的时候天热的时候节假日和非节假日他的销量的这种变化，就跟人带那个halter一样， 没错 啊，他的这种变化他会不一样的。 嗯， 他的变化不一样的话，可以根据这种变化的数据呢，就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下午晚上周末，他顾客对每个产品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就可以做精准的大数据备货。 没错， 这样顾客别说没吃呢点了就没有了，或者想吃了又没有了，或者说备多了， 嗯 啊不好了。 对，嗯，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甚至能给用户做一个画像，就是可能他自己喜欢吃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比他都清楚。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在我们节目的上半个时段呢，跟郭总聊了很多关于餐饮行业，关于梅州东坡啊一些发展方面，包括大家口味方面，我们还谈到了互联网，谈到了大数据啊，谈到了很多很多都是跟餐饮有关的。那么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郭总自己有一些故事，还有我们企业建设方面的一些事情。 好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

当时入伍的是北京武警总队九支队，九支的新兵回头会站这个使馆哨嘛，因为一米八的个头，当时我还敲的站使馆哨，还是我们也称在国门第一哨嘛，等于挑来了之后呢，那年也特别幸运，那个、是国旗班，三军仪仗队和北京武警总队体育工作大队都去新兵连这个敲人了，刚好以前在学校是体育生，这个。就是耐力啊，爆发力啊，身体条件还不错。 您之前在学校是体育生 啊？体育生 啊，那个时候练的是什么项目？是普体还是专项？ 啊，那个到就是普体，到时候没有任何专项的。这样的话，刚好就特别的幸运啊，特别的幸运就给敲上了啊。敲上了之后呢，就去了这个北京武警这个体工大队。当时那边也号称是魔鬼训练嘛，魔鬼训练。 很辛苦。 就最早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呢，每天呢。就是上楼梯还好一点，扶着往上走还 OK， 有时下楼梯的时候呢，你要扶不好的话就会跪下来、会跪下来，而且每周要从这个北园要跑一次安定门，往返跑，到安定门还跑20趟的这个地铁的这个楼梯啊，每周打一次这个实战，但是确实这个会锻炼人的这个意志，当时我们属于当兵嘛，三年嘛，等于就是这个退伍，也很幸运，当时也敲到这个深圳市，首批走进公安特警队，去了，但刚好这个家里老家有事儿，因为父母嘛也需要照顾，这个弟弟还没有工作，当时就想回到老家呢，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为了家庭， 为了家庭，对，就先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呢，但是当时的这个工作呢，解决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啊，需要时间说，那先来北京先转转吧， 对，来北京闯一闯， 对吧？等工作这个事儿给落清了，再回去上班， 对 啊，所以就来到北京了。来到北京就去好多这个工企啊、国展啊、首企啊都去应聘，就会发现呢，那确实来说。再适合自己的工作，刚退伍的不一样，退伍的时候因为好多有需求的都来这地方找你，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啊， 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啊，这个除了这个会打架好像其他的都不会， 会功夫拳脚比较好， 对，会功夫，其他的这个都会有点问题，当时呢就会，当时有京东方有个 T4 厂，有个三产叫东方贵族纸业公司，有可能就在那里去了，刚好去做酒楼饭店的用品。因为什么选择这个呢？觉得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还在城市里跑，因为毕竟以前自己是农村出来的，这样的话，这个还在城里跑会好一点，所以说呢，当时就在西单的劝业场，用10块钱买个衬衫，在身上买个领带，买个然后腰带，反正这个买了一个这个。一个小10块钱买了一个背包， 毕竟要上班了，让自己看得职业一点， 对，这个就开始上班了，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呢，确实经历了有，其实最苦的有六个月，但是又延续了六个月的这个苦日子，就习惯了， 那这种苦日子，您所提到的这种苦日子，它苦到一个什么程度？ 它实际上天天我们就是，我每天就是不到7点钟嘛就起床嘛，起床去公司啊，去公司骑自行车去，因为这个会省点钱嘛， 对，省钱， 省点钱，对，去的，因为刚开始嘛，但是最后慢慢习惯了，因为那个地方离的距离不是特别远，后来呢，我们知道东直门可以打月票啊，去的买的这个月票，每天呢去早上去的时候呢，瓶里灌上2瓶烧开的。两百开啊，这样都不用买 矿 泉 水， 对。另外呢，就是，我爸等于北京的好多地方哪里有菜市场了解很清楚，因为菜市场都有卖大饼的，啊，摊的这大饼，还不能葱花饼，吃完会有味道，啊，买半张这个大饼啊，这个水基本上半张大饼和2瓶水就1000，如果说水不够的话啊，到了餐厅的话，有可能最好的时候再。灌一点，实在不行就接点凉水， 自来水 啊，接点自来水。再一个呢，租的 BB 机到餐厅就回电话，回电话。其实这个等于是有那么几个月，但后面呢，过了6个月，其实日子好一点了， 啊，有点小积蓄，有点钱了，但是人发现还在惯性的这种生活，啊，其实坚持了这么一年，有可能后面就好一点。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嘛，就是说还是一定要向前看，真的就是这个大大说的，还是要奋斗嘛。还有奋斗的这个精神， 嗯， 就说一定在任何的时候啊，不要去放弃自己的这种努力。 嗯， 其实当时有可能真要想过，确实很累，一个人在北京啊，啊举目无亲， 而且还 感觉是一种 特别孤独感， 漂泊的， 对， 还很孤独， 嗯 啊，睡的这个集体宿舍，又想想这个日子还得干多久，但是有时候啊，就一咬牙挺过来了，就。挺过来了，对， 嗯 啊，所以说这个有可能给大家这个分享。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有好多的这种奥美经营的这种逻辑。我要送货就得赊账， 嗯， 我赊给谁不赊给谁。所以这个时候发现还有一个奥美，我做了不到三年的时候，三年这个事情，我没有一家的呆死账。 哦， 我就第一个我要看这个它叫位置，它这个选址。要看，另外要看到这个装修和起的这个名字，还要跟老板聊， 嗯， 看他的理念和这个做人， 对， 我还要看他的菜单， 嗯， 其实这个定位就是选址、菜单、老板，因为菜单就是看出他的环境和菜单一匹配的时候，我能确定他的定位，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在没开之前啊，能够判断出他这个店有没有未来。 啊， 这就是琢磨的， 对琢磨， 因为基本上我是用脚步把北京市丈量完了，这样就琢磨出来的一套这个理论。 嗯， 还有一个呢，我能用它从我的用货量，就筷子啊、纸巾啊、餐巾啊、餐盒啊， 嗯， 我能判断出它生意的走势。 嗯， 啊，第一个，我预先他没订货的时候，我得告诉他你得订货了。好，我没有，还剩了很多的，那我估计这个店生意就不行了。 对。 啊，要不然他订货，他好了感谢，哎呀，你太好了，就你每次老是说我忘了的时候能提醒我订货，所以这样的时候我就对餐饮在送货的时候研究了三年，因为大数据这个是自己脑中的大数据， 没错， 我学会了选址， 嗯， 学会了对经营生意的预估，它的备货，了解很多，这个时候呢，每日东坡是我其中的一个。客户， 一个客户 啊，一个客户 啊，就这么结缘的 啊，对， 嗯 啊，就送货嘛，有可能他们有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派车呀，或者说有可能他们出去，我们一块儿然后玩啊，这样的话大家然后就认识了， 嗯， 哎，认识，我觉得他们这个企业的这个理念和商业模式，老板的为人觉得特别好， 嗯 啊，在我内心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企业， 嗯， 会很有未来。哎，他跟我聊的时候，哎，这个你送货的能总结出这么多的这种逻辑，对餐饮有这么强的认知，哎，他觉得特别好，说你来吧，你还是来梅州东坡吧，哎，跟着我这来干吧，哎，这样的一来二去就聊了这么一两年，啊，就来到梅州东坡，从一个供应商变成这个合作伙伴，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过程， 嗯， 那么这么说就是说你只要你在用心的时候啊，其实精专的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有可能机会呢就在向你招手，其实客观来说是被动转行的，啊，对对对对对， 啊，虽然您听见，虽然我觉得您这个这个很幽默的说这个被动转行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刚刚您的这个经历的分享，我觉得对于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青年朋友、大学生朋友们，我觉得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有一点琢磨。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对，包括其实我们的有其他的青年委员，包括其从事其他行业的， 对对 对, 对, 对 啊，就来的过程当中，就在聊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说自己的行业的时候， 对对对对 啊，也会提到过类似的词语，就是琢磨，必须要钻进去。 就是你像， 啊， 对你像现在呢，为什么梅州东坡的这种选址呢，它会比较精准？ 嗯， 它能够这个成功，它实际上是没来东坡梅州东坡的前面几年，这选址都会积累一下。大量这种丰富的经验， 嗯， 我有可能对每一条街、每一个胡同，这里周边有什么单位啊，我就会装在这个 脑子里面。 对 啊，当然现在呢有好多的信息化的辅助的选址的这种工具，当然会更好了。对，但实际上尤其是在北京，那你对一个城市的认知和了解是特别特别重要。 没错啊，而且北京太大，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我们的首都。 对，所以说有可能有些的东西啊还是熟能生巧， 没错， 巧能生金。 嗯， 那么做任何一个事情还是你的成功的概率跟你之前的付出是有关系。 嗯 啊，我觉得这是以前积累的一些这种经验。 嗯 就跟医生这个手术做得好，他一定是做了大量的这种手术， 没错， 或越做越好， 没错没错、 啊、 到最后成为专家。 对， 然后我觉得从您的经历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叫做撸起袖子加油干 啊。对 啊，然后不怕苦不怕累，我觉得您的那段军旅生涯，我觉得也为日后的发展我觉得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军人嘛，不怕吃苦不怕累。 对，而且呢、军队的管理对日后的企业的管理也特别有用。 没错 啊，它是可以最精准的分割。 嗯， 举例说这个走齐步动作，走正步动作，在部队的时候，这班长就把这给你分解了。 嗯 啊，全部都进行分解了。所以说呢，他会把这种管理的会渗入到这个渗透到企业里面去。 没错， 其实我们梅州东坡的员工宿舍啊，迄今为止我都也做的是非常这种规范的。 嗯， 就是我们叫军事化管理， 军事化管理 宿舍。 嗯， 对，员工如果去了其他地方就感觉那宿舍不行，来到梅州啊，这个宿舍就太干净了，太好了。 嗯 啊， 对，其实这样的话可以，无论是对于我们员工的个体身上，还是对于我们大家协作来讲，都会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对， 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梅州东坡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然后做好自己的这个就是看家的我们这个饭菜， 对 啊，做好我们的这个本行，然后也践行了很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 对， 在这方面，郭总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实际上，我觉得一个企业嘛，成长的过程中啊，就是说我们能有今天，有可能也会受到了很多的这种照顾。 嗯， 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特别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企业看它有没有社会责任的这种担当。 嗯， 啊，它是不是有良知的这么一个企业？我们所做的，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力所能及必全力以赴。 嗯， 啊，就是说我们如何做一些跟梅州东坡相对的高关联性的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活动，这样的话呢，他会把社会的这种财富不去浪费。 嗯， 啊，直接就去转换。 嗯， 那么我们就是相对的聚焦在这种这个农民百姓的蔬菜呀， 嗯， 瓜果呀， 嗯， 这些东西上，然后去做，再做美食。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转换起来最简单， 嗯， 而且最经济最节约，而且顾客的能够感觉得到。 嗯， 那么举例子说，这个延庆有一年的这个大雪，刚好那个就好多大棚给压了，还有这个彩椒呢运输不出去，这个蔬菜呢就很容易短期会坏掉。 对，没错 啊，坏掉。 嗯， 那怎么办呢？说那我们就专程去收购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嗯， 而且北京的市民特别热心，我们采取就会很快的几种方法，那么所有的用的彩椒的地方全部用，另外的工作餐我们可以消化一部分。 嗯，自己吃了 啊，自己吃了。 嗯， 因为我们这个这么全国我们有是小几千号上万人的，还有一个呢，我们把这个爱心的这个彩椒啊，我们堆到我们这个门口。 嗯， 我们有个展区可以售卖。 嗯， 而北京老百姓他很好，他愿意买。 对， 而且这价钱呢也很合适，就跟菜市场的价钱 一样， 是一样的 啊，甚至还要低。 嗯， 确实来说，这样的话，这种转换的效率就很高。 嗯， 避免呢老百姓这个东西找不到地方。 嗯， 然后或者说然后把它扔了。嗯，或者特别廉价的处理掉，对他来说，他就是一年的收获。 嗯， 啊，他有可能需要这点钱，虽然不太多，有可能对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 对， 说要改善他的生活。 对， 有可能他今年计划的要给爱人买个戒指。 嗯，对， 或给小朋友买个什么小汽车玩具。 对，买个玩具， 或者给老爸老妈，然后这个要过一次大寿。嗯，他有可能规划了这个3万5万块钱，对他很重要。但如果把这个东西很廉价的处理掉的话，他有可能就会 感受不到这种幸福和获得感。 对，没错。 像我们去的，其实我们每天我们花多少钱，没有一点点浪费。其实实际上给企业，我们以你说唯一的，其实只是说做打乱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节奏而已。我们要学临时所有的团队，就针对这个事情要做一个事情，要专程去收，要单纯去是如果怎么然后策划怎么来做，动这个不积压不浪费。但是呢，时间久了，大家都形成一种强认知了。比如说我们在大兴的有一次白菜积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兴的店长，他发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直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百姓的白菜积压了，卖不了，家里生活也困难，好像也没有条件拉出去卖，怎么办呢？那我们直接就过去收购了。所以它形成企业文化氛围。所以我们好多店长，还有在西安我们的店的话，有一年西安的这个葱就积压了，他们也去把它收购了，因为企业形成这个文化了，不是说一个人做，就所有店人做。他们做完了之后呢，说向前冲，还弄了一个口号，把大葱然后拉上买，这样他就会源源不断的会企业去多做一些这种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企业的这个王总还有北京餐饮行业的好多人都一块儿去了。那么雅安地震的时候呢，等于我就带了这个30名这个我们的团队。 那是您带队去的？ 我亲自带队，富雅雅安，19000是10万人份的这个餐，就是免费这个供。当时的这个娄山的这个体育场中心的安置点就说了，说那你哪天来，你什么时候走呢？说我们就承诺，说我来的日子我定，走的日子你们定。他就害怕你来了做了1-2000又走了但实际上最后呢，做了19000 啊， 19000呢，到了前面16-17000的时候说差不多了，应该展开生产自救了，你们看看列个计划，可以再收一个2-3000就可以撤了。我说没问题，我们就定好日期然后撤。但这个时候呢，真的就是感受到这种，我们觉得跟我们是军人啊，军人民鱼水情的。 对， 实际上我们供那么多餐，我们的人是供不了的，但每天会有20-30个人啊帮厨的，当地的老百姓就是给我们把那基础的工作他们然后来做了。我们厨师呢在做精加工，千千全部都是那得自动的帮厨，还有好多老百姓把自己在家的腊肉啊，自己地里的菜啊，每天都有背着那个筐把它给背过来。所以说在后面呢，我们前面1-2周的有我们自己带了很多东西，后面还有好多全国源源不断的一些这种给养的东西来了，后面我们再没有往上运东西。都是当地老百姓和其他的这个租户来了，我们那个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精细加工这个点。所以这种感情的融入，还有我们自己给做当地这个老百姓做一些心理疏导的时候，他们感觉特别好。我看你看全国人民多么爱， 对， 多么都爱你们。所以我们生活了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国度，能够感受到这种温暖，他们就感觉特别好。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家有责任的企业，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同胞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 对 啊，对，其实刚刚就是郭总那个就是形容，比如说这个有老乡甚至去帮助我们，然后再去帮助一些受灾的同胞们， 对， 就是那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就叫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对，确实是 非常温暖的场景啊。虽然说我们遭受了一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总会过去的。 对， 然后现在我们的花椒收看人数现在是50000多人，然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直播啊，也大概有几万的这个网友同时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其实我还知道，就是在郭总的这个团队的领导之下，我们的非工党建做的还非常的不错，会开展很多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企业嘛，要发挥这个党工团的这个先锋作用，党员团员的一些先锋作用。实际上我们在99年在劲松店的时候，我们当时算一个小总部办公的，我们就成立了党支部啊，是民营这个非工成立党支部是非常早的。那么在2007年啊，成 成立了党总支，就是民营企业我们有党总支，而且有六个这个支部啊，党支部。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话，我们就让一些优秀的我们的团队的这种精英，他们一直就是在任何吃能吃苦的，能在关键时候能冲得上的，他们发展很多这样的党员，他们带领一些团队的去前进，而且好多的具体工作，你举例说呢，就说每个月啊，由他们组织带领一次走进每个门店，走进一次社区做社区的义工，我们叫梅州东坡社区小帮手，他们然后都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好多的这种困难面前，或者说在产品研发呀，或者企业的这种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啊，都是把这个我们的先进的这个党员团员，他们要起一些领导的先锋的作用。还有每年我们会组织一些厨师的这种大赛， 厨师大赛 啊，大赛，还有是歌咏的这个比赛，服务的技能大赛，有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这个组织，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区县的一些这种党工团的这个单位啊，都和跟我们一块进行这种联办，进行联办。这样的话呢，就是充分的体现了这个党员团员的先锋作用，这样他们说的话又在群众里面，他们都在一起，这样呢说出的话他们会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还很有说服力。最关键是他们确实都是做到这个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且呢他们你看，只要说跟国家的事情有关联的时候，比如说开两会了，或者说我们首次这个开幕的讲话，就团员就这个党员团他们组织在一起啊，就会去看收听这个东西，他们会了解国家的发展的方向，会给我们的员工做一些这种传输，当然这个过程中，你像我们企业也收获了很多的这个荣誉，说有几次都是全国青年先锋号，还有年轻的这个。就是团中央的代表，都有，就是给予了很多荣誉。我们也是团中央北京市这个青年就业的见习，然后基地啊， 见习基地， 还有对我们好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党的这个书记啊，都是优秀党员啊，这个反正他们的工作做的都很扎实，优秀的这个党支部啊，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样呢会相互的啊，就是在企业我们。大的企业或每个门店的所有小分子企业的时候，他们的方向都会很准，根都会扎得很实。 对。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9:57啊，跟郭总聊天的过程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说再见了。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今天我觉得跟郭总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收获了很多，那么最后呢我也送上一份我自己的祝福，希望我们梅州东坡发展的越来越好，回来成为百年老店，然后也希望我们梅州东坡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角色当中也能够发挥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祝福郭总，祝福这个我们的梅州东坡越来越好。好的，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9:57啊，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然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 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神明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 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